碧街、东岸街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今早结束，现场解封。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要求分配内地研发或生产疫苗。 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后向立法会提交公职人员宣誓草案。 全球累积破亿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英国十万患者不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的朝早，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今天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靶场的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佐敦一带就划过一个受限区域围封做检测的，特首林郑月娥昨天早上就说要走在社区爆发之前，希望不是在很多个案爆发之后才做一个围封检测，说下次都会做小一点范围，压缩时间，期望可以做到突袭式的。见到去到夜晚，昨天讲完之后，夜晚政府就将油麻地碧街9至27号以及东安街3号夹埋是三栋大厦的列为受限区域，区内的人是不准离开，都要接受检测的。今早6:00，政府就宣布整个行动是结束了。见到最新的区都是说应该已经是解封的。另外在受限区域以外，见到昨天下午亦都划多了几个的，划多了两个的指定区域，即是这些区域里面两个星期内是有确诊的大厦，或者它是污水样本是验到阳性的话，都要整栋大厦的居民是做强制检测的。这些指定区域就多了两个，分别就在油麻地旺角同埋紅磡嘅，另外喺佐敦嘅指定區域咧，亦都係擴大咗嘅。深水埗咧原本有個指定區域嘅，呢個就係維持住嘅。你又點睇今次咧？係譬如話受限區嗰個嘅圍封啦，同指定區域咧嗰個嘅範圍啦，數量咧都係多咗嘅。歡迎打你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請位嘉賓喺電話隔離嘅有油尖旺富榮選區嘅區議員李偉峰，早晨。 早晨， 早晨，李伟峰，讲下最新的情况先。而家喺你哋即系寻晚咧，划叫做围封区域嗰度啦。而家系咪已经系解封晒噶啦？啲居民系咪都可以出翻嚟噶啦？ 啊，应该系大约6:00打后到啦，6:01-02分到啦，就开始系已经系解封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就我哋喺现场睇到咧，警方话全部联络队话会洗街啦。咁、那个洗街就好得意嘅，三座大厦咧就只系洗咗一座嘅行人路。而昨晚用嚟系做检测嗰啲帐篷嗰啲位嘅马路咧，系完全冇洗过嘅。咁我就唔清楚究竟嗰个抗疫系点样做啦。 佢洗街，但佢其实个范围唔系都系连住咁样，点样洗一栋，跟住其他又唔洗咁样？ 好得意啊！其实佢今日咧就派咗两队嘅洗街车，洗街队落嚟，一队咧就系、是、洗碧街双数嘅行人路，即系昨晚记者一路企喺度嗰个位置，一个咧就系、是、洗咗呢个嘅碧街9至13号嘅一个 L 字位嘅行人路，咁但系围封嘅马路啦，同埋另外嗰两座嘅行人路咧系冇清洗到。 但整体啦，譬如啲居民对于今次嘅围封行动点睇 啊？其实大家就有咗心理准备噶啦，因为之前都有一啲嘅政党嘅人士咧，传话建议将成个区去做一个强制检测。咁跟住有啲街坊就传到就系、是，喂，会唔会系围封啊？咁样样，咁嗰阵时大约一到两个礼拜内嘅时间啦，咁有啲街坊就已经问紧，需唔需要储水储粮啊？我哋有啲乜嘢嘅情况要做啊？咁样样。咁同埋今次圍封嘅嗰三座樓咧，其實之前都有啲確診嘅個案嘅。咁大家都好緊張，亦都已經準備咗，即係已經準備咗做好多嘢噶啦。尤其是係順豐大廈咧，啱啱咧係響尋日先至係完成咗嗰個嘅強制檢測嘅工作。咁即係話其實有一批嘅街坊已經係已經好乖咁樣去做咗檢測噶啦。 咁佢哋之前做咗嗰啲係咪都要再做嘅？今次係？ 依、這個問題就真係。即係你講得好啱嘅，係要再做嘅。咁因為其實之前有好多街坊問我哋咧，就話小朋友嗰、那個點樣去處理，因為小朋友係要另外攞份便樽去做檢測，而政府係一路都冇宣傳嘅。咁我哋一路都有啲渠道係幫佢撲樽啦，話俾佢知喺邊度攞啦。 咁令到一啲嘅小朋友咧，其實呢一排咧係唔需要落街嘅，即係佢感染嘅風險咪低咗。但係無奈地，尋日嗰個嘅強制嘅檢測係落咗嚟之後咧，所有嘅街坊三棟樓係混埋一齊排隊，亦都會混埋一齊咧係等候嗰個檢測嘅。咁令到即係有啲家長係更加不安咯。 即係整體我聽落嚟對尋晚嗰個安排上面，雖然有心理準備，但係好似又唔係好滿意咁喎。 係啊，因為其實有三座樓啦，咁有兩座其實三座樓由昨日政府對推出嚟嗰個公告咧，昨日係冇確診嘅添啊。咁但係應該我哋好理想嘅理解就是，若果覺得某一棟樓係有一啲嘅人士係未檢測，而佢又可能係帶有病毒嘅話，咁係咪應該每一棟樓落咗嚟先，逐棟樓去做，而唔係昨日好似就係派咗幾隊人上去洗樓？总言之就是边度快啲就落晒嚟排队啦，咁样样个做法，咁变咗其实系有啲交集嘅状况出现咗咯。 但本身系咪啲居民总体嘅人数都唔算太多，落晒嚟都唔会话排好耐啊，堆得太多啊咁样噶？ 其实如果用到大厦嗰个单位去我哋个估算咧，大约500至600人左右嘅。咁我谂政府佢都应该有个估算嘅数字喺度嘅，咁睇下点样做咯，即系。如果是这样样拱晒啲人落嚟，咁当然是最快啦，可以跑到佢，因为其实佢差唔多去到9点钟到10点钟先至开始第一批嘅人去做检测。咁佢个目标就係跑3个钟头内做晒3栋楼嘛。咁一定係叫晒啲人落街等係最快嘅。 咁係咪完成到个目标到 我睇返今朝啲新聞就好似有90几户系冇应门嘅，同埋佢话做咗330个啫嘛，咁即系同嗰个估算应该，我谂同大厦嗰个人口比例应该系一半到咯。 头先你提到咧话90几户冇应门，我见到嗰、那个新闻稿嘅讲法咧就系话政府进行咗306户嘅家访，有93户喺大约啦，93户喺过程中咧系冇任何应门，呢、這个系佢哋本身冇人住定系咩原因噶？ 咁就唔清楚啦，因为其实有一啲嘅大厦呢，尤其是系顺丰大厦呢，因为佢近日检测就我哋会 monitor 实啲啦，咁係有我諗大约有10多户到啦，即係佢嗰栋楼係有90几户，有10多户到呢，係呢3日係冇开过信箱嘅，因为其实喺出面都装到佢哋啲信係插到满晒呀，政府啲公告都仲喺度呀咁样。咁另外就係有一啲嘅劏房啦，咁可能有啲出咗去做嘢嘅，又或者係可能係要翻夜班嘅，佢根本冇翻過嚟，都唔定嘅。咁樣咯。 OK， 咁我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之前你咁講喺上個禮拜咧，其實有兩座大廈咧都已經係列咗入去強制檢測嗰度。其實你知道啲居民做嗰個情況係點？係咪全部都做曬嘅咧？ 你講緊兩座大廈，應該一座係順豐啦，一座就係、是15至27A 啦，15至27A 嗰个就比较被动少少嘅，系啊，因为其实由开初嘅时候，大家都即系佢嗰度系非华裔人士个比例都唔少嘅，一来佢哋就一来都唔会点样留意啲公告啦，二来就算政府出嗰啲公告都系几版纸嘅文嚟嘅，咁亦都未必有时间睇啊，咁样样咯。 整体咧，对于今次政府算是一个相对细啦，比起上次佐敦嗰个范围，相对细嘅范围做一个嘅围封，你点睇咧？今次呢个行动？ 首先我觉得系强制检测系咪真系有必要先？因为若果参考咗其他国家嘅做法咧，系做个全国嘅强制检测啦，但系跟住都系会爆疫嘅，即系系冇止到血嘅。咁而今次佢话一个所谓嘅细区咁做几栋楼，咁佢個目標係乜嘢先？因為佢已經係7点钟就已經開始係圍封啦嘛。咁佢其實啲街坊都未翻工，即係未翻到嚟嘅，仲翻工。到7点几嘅時候先翻嚟問：喂，究竟入唔入得啊？我上面有小朋友點樣照顧啊？咁即係佢可能就係覺得，因為我估啦，上一次就係拖得太，佢覺得好似拖到好夜凌晨4点钟先至圍封，咁啲人就走曬啦咁樣。今次就不如早啲啦。咁反正要。即係佢哋要工作時間跑條數，跑到12点前就要做曬所有嘢。咁但係啲人都未翻嚟，咁佢嫌咩咧？即係有個無奈咯，定係覺得大家都佢哋都係基層家庭嚟㗎啦，唔翻屋企都冇地方去㗎啦。咁 咁就算佢翻嚟見到圍封曬啦，佢都會自愿入翻去咧，係咪咁咧？就我諗政府要答呢啲問題咯。 即係你擔心，反而佢哋可能放工先翻嚟見到咁樣，就可能走咗去啦，唔翻入屋企啦，咁係咪咁啊？ 其實都有咁嘅機會嘅，但係以尋晚嗰個睇法咧，就未係見到，即係喺嗰條街角就未見到，但係會唔會喺其他啲渠道佢哋已經停咗步唔翻嚟咧？就唔知啦，呢個。 但時間上，如果唔係七點鐘做，再晏啲做，佢哋又可能拖到嗰個檢測時間再夜啲先完成噶咯喎。或者早做嘅話，就反而頭先講問題更嚴重添，啲人放工都未必翻到嚟，即係好難拿捏喎。 我明白你意思啦。我大部分尋晚到今朝早都在現場啦，基本上咧係三點鐘咧就已經完曬所有嘅工作噶啦。咁三點到四點鐘係清場嘅，四點半之後咧就已經係冇任何運作。咁即係話其實有三個鐘頭咧係可以走站位嚟嘅。咁佢政府會當然佢會繼續去 turn 啦，即係佢不停咁樣去重複犯錯，跟住又重複話自己改善咗噶嘛。咁可能佢會再 turn 嘅，但係我哋諗緊就係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咁嘅情況咧？咁同埋我哋尋日都擔心嘅，就係擔心佢做唔切，然之後凌晨再上去爬門，跟住就嘈住街坊瞓覺，我哋都有擔心過嘅。咁但係我諗好明顯，政府就係今次嗰個做法咧，就係要话俾日后嘅市民知，就系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听日第二日翻唔到工，我系唔会影响到你经济嘅。你只要一翻嚟，你见到有检测，你就坐啦，夜成晚冇得瞓，然之后第二朝可以继续好开心咁去翻工，继续去逼地铁咯。 另外都想問一下，我見你個選區在過去14日都仲有另外兩座大廈是分別有3宗和5宗確診的，這個是不是都是受限區域的附近，需不需要再做一些檢測的？ 那個應該是家庭的感染來的，因為其實是之前我們的估計就是碧街15至27是都個數字太大咧，咁跟住有一啲嘅街坊自己擔心，咁咧就去咗一啲免費嘅檢測站嗰度做檢測，咁都係一個家庭嚟嘅， 明 白。咁未至於係點啊？同埋後邊嗰幾棟樓，其實佢哋雖然係單棟樓，但係個管理都尚算良好嘅，應該。未 係太擔心住嘅。好啊，同阿李慧峰傾到呢度啊。李慧峰咧就係油尖旺富榮選區嘅區議員嚟嘅。另外咧就想睇下啦，即係除咗聽到區議員之外啦，都想聽下啦，從疫情控制角度啦、風險等等嘅方向咧，睇下今次啦受限區域啊同埋指定區域咧嗰個情況有啲變動。仲有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尋日都話啦，宣布會延長多7日去到下星期三嘅。咁啊，包括晚市禁堂食呢一啲嘅措施。請嚟咧就係電話旁邊嘅嘉賓咧就。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曾医生。咁啊，想问翻啦，寻日咧就有个即系封区啦，喺油麻地嗰度，事前咧就冇即系一啲消息嘅传出嘅。今次呢个做法你点睇啊？ 今次嘅做法可能就当然政府就希望即系吸取咗上一次即系封区做检测嘅时候。即係社會上有好多其他聲音覺得啊，即係事先張揚，可能造成咗有部分嘅區內人士已經離開咗，咁啊做唔到啦，咁啊往後仲要做翻相關嘅追蹤。咁今次我諗相信就係希望減少咗有依啲咁嘅事情發生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漏嘢去即係公佈同埋進行呢樣嘢啦。 但個受限區域咧，今次就見到話有40多宗嘅確診個案喺嗰度嘅。你覺得嗰個封區嗰個必要性係咪睇呢個數字都似乎合理嘅嘛？ 我諗其實封區嘅必要性咧，我諗最主要睇翻就有幾樣啦，都係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個數字係咪喺一個短時間之內急劇上升啦。第二樣嘢就係個當區咧本身嗰、那個。潛在的風險因素會不會因為有這些相關的確診個案而會有一個即是我們叫雪球效應，即是滾存式的效應。大家知道相當即是一些舊區呢，他們那個管理啊，或者那個即是質素啊，喉管的質素啊， 呢幾方面我諗相信都係有個隱憂，驚萬一有病毒係即係有啲隱性嘅患者喺某棟大廈嗰度住嘅，而就喺佢個糞便嗰度個病毒能夠即係傳播開去喺嗰啲喉管嗰度，咁嘅時候可能會造成其他嘅居民受影響。咁我諗政府而家佢咁做，其實就想釐清究竟邊啲大廈係高危，跟住然後環境評估，繼而即係有進一步跟進行動啦。 今次有啲唔同嘅，同佐敦嗰次就係個範圍明顯係細好多啦，有三棟大廈即係咁。你覺得嗰、效用嚟講係有幾大咧？即係只係做三棟大廈，就算做到三棟大廈嘅人士係做曬檢測啦，咁其實對於即係成個社區嚟講嗰個嘅效用嚟講係可以有幾大呢、這個？ 我諗而家政府個做法咧，佢都係希望將一啲即係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啲高風險或者數量會即係突然間可能上升嘅一啲某啲大廈咧，進行針對性嘅檢測。咁因為你知道而家即係嚟緊，我哋都即係就嚟農曆新年啦。咁其實就希望可以做到幾多得幾多。咁我諗喺呢部分，即係政府佢而家我諗採取個策略都係即係好針對性去喺一啲舊區啊，或者案例比較多嘅地區咧去進行呢方面嘅強制檢測。 另外就想講下咧，即係指定區域啦，見到多咗啦，油麻地、旺角啦，同埋紅磡啦。咁另外咧，佐敦個指定區域咧都大咗嘅。你點睇今次喺指定區域呢個做法？ 我諗指定區域都係同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希望即係盡快去將呢啲隱性嘅患者係當區嘅，就盡快揾到出嚟。咁啊，唔好俾佢個病毒影響到其他人。咁有機會可能會重複再做都未定嘅。如果喺往後一啲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確診嘅個案當中係尤其是喺呢啲咁嘅區嗰度再發現的話，咁可能有機會再重複再做。咁所以我諗要視乎即係譬如嗰啲確診數字同埋確診嘅宗數係咪嚟自某呢啲咁嘅區咯。咁如果有的話，我相信政府睇嚟就應該即係佢哋嘅做法都係會即刻做同埋果斷去做。 而家主要都係見到譬如指定區域嗰啲，主要都係話喺啲舊區啦。你覺得嗰個範圍啊、地方啊，劃得合唔合理呢？ 嗰、那個劃分咧，咁我諗就要視乎翻佢哋背後有嘅數據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可能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即係相關嘅追蹤工作嘅即係我哋講緊前線嘅人員咧，佢哋所攞到嘅資料。咁當然就可能有陣時係會有滯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可能會睇住依啲咁嘅背後嘅數據咧，然後去做一啲劃分啦。 社交距離措施見到咧，就話會即係再次延長啦，七日啦，去到下個星期三啦。你自己點睇今次呢個措施？ 我諗就而家暫時睇到個數字，應該都仲係未見到有回落嘅跡象啦。咁所以變咗政府有咁嘅決定，亦係明白嘅。 就配合譬如而家喺唔同區啦，尤其是有啲舊區啦，有一啲譬如指定區域，甚至有啲間歇性有啲咁嘅受限區域嘅出現啦。整體喺社會上面嘅社交距離措施，使唔使要加多啲咧，或者加辣少少咧？所謂 而家嘅即係措施，我自己覺得都即係頗辣嘅啦。咁其實就即係我諗又要平衡翻，即係有啲嘅市民佢日常生活嘅需要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能夠喺而家現行嘅即係社交距離嗰方面，我自己覺得仍然可以繼續翻啦，唔需要再加辣住。 OK。另外都想問一問疫苗啦，見到有消息就話咧，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係請求中央係分配國藥疫苗嚟香港嘅。咁啊，見到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已經喺十日八日之前咧向中央係提咧，希望可以獲分配咧係一啲嘅內地研發咧或者生產嘅疫苗嘅。你自己點睇？如果真係國藥呢一隻嘅苗嘅疫苗係嚟香港嘅話，應唔應該用咧？或者？ 我諗就其實應該留翻俾即係科學

日本政府據報認為下個月7號到期的疫情緊急事態令無可避免要延長。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61， 瑞士法郎 0.887， 加元 1.269， 人民幣 6.467，英镑对美元 1.375， 欧元对美元 1.217，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14 点，升16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49.31 美元，卖出 1,850.21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较早前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方向，近住彩云村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就系新清水湾道落去彩虹方向。跟住彩云村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好重啊！ 兰子，你买了很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喂喂喂喂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Fat 一支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Fat 一支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一出街第一集，每一个屋村，射雕、好武功，全部都是这首歌。 他入行52年， 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之前是高峰的时候，到你在中间一定会的，人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他是最佳男配角白彪， 平常心里成日屈屈埋埋，哇，好容易自闭喎，再努力咯，唔系你点会再去攞奖咧？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21年1月27日，碧街东岸界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今早结束，现场解封。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要求分配内地研发或生产疫苗。 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后向立法会提交公职人员宣誓草案。 全球累积破亿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英国10万患者不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農曆年之後咧，我哋會提交俾立法會一個修訂嘅條例草案。正正咧就係針對有關於公職人員嘅宣誓嘅問題，區議員當然係屬於公職人員啦。我甚至係講係優先需要宣誓嘅公職人員啦。咁所以法例咧係應該涵蓋宣誓嘅人士咧，包括區議員。呢個亦都唔係一個新增加嘅條件。因為他們參選的時候呢，都好像立法會議員參選一樣，是需要有一個法定的聲明，都是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亦都是會明確地說明，在宣誓之後，如果就職了是有任何的行為是有證據違反了個宣誓，那當然是會有一些法律的後果啦。但是在草案公布之後，大家就會睇得清楚。 剛才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喺行政會議之前嘅一個見傳媒嘅時候嘅一個回應啊。咁就係講到咧，早前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就話啦，喺農曆新年之後咧就會咧將區議員等宣誓嘅相關條例咧係提交去立法會審議。咁啊，被問到有關即係區議員即係一啲行為嘅情況咧，會唔會即係受到宣誓嘅影響啊，或者約束啊等等，有一個回應嘅。咁啊，亦都咧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區議員咧近日都有其他嘅議題咧。都想大家關注一下，見到早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立法會的委員會上面就回應，就提到區議會過度政治化，撥款效率低，形容區議會已經失效，就說將會具體檢討區議會的工作，適時公布方案。見到早前有政黨和徐英偉局長見面的時候，亦都是建議政府收回區議會的一些撥款的審批權。有報道亦都是引述消息就說，政府是計劃收回區議會的部分的撥款權的。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劉國勳，想問一下，先講宣誓那筆先，剛才就講到就說即是農曆新年後立法會就是提交這個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區議員都應該就會是要宣誓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的，你怎麼看這個做法？ 我諗呢個我哋都係歡迎同埋同意嘅，咁亦都其實我亦都了解過唔少嘅區議員啦，咁特別係建制派嘅區議員啦，咁佢哋都覺得即係應該係即係盡快去立翻呢一個嘅宣誓條例啦，咁同埋要修改翻區議會條例去配合翻即係宣誓咗之後嘅釐定翻一啲嘅機制等等。咁希望藉此咧，令到個議會係可以即係撥亂反正，令到區議會咧可以正常運作翻嘅。咁因為佢哋都見得到而家即係區議會太過偏重咗一啲政治角力，或者係我哋批鬥官員啊，或者抹黑中央嘅時候咧，令到議會唔能夠正常地咧係同即係作為一個官民嘅橋梁。或者好好地做民生服務嘅，咁所以都期望藉住即係宣誓條例做咗之後，有翻啲規管嘅時候咧，大家係可以即係放下即係太多嘅政治角力，做翻啲民生嘅工作嘅。 宣誓即係效忠特區啦，同埋擁護基本法啦，同喺區議會入邊一啲其他議員嘅行為嗰個關係係咩咧？ 最主要就其實你見得到過去一年啦，即係區議會可能。即係本身應該就係作為一個地區諮詢組織，就地區上面嘅事務，咁例如北區就討論翻北區啦，即係大埔討論翻大埔等等啦。咁但係往往而家嘅議會裏面咧，就即係討論地區事務嘅情況係比較少啲，咁可能就會即係攞咗呢啲場合嚟去抨擊可能中央啊，或者係特區政府，例如之前。國安法嘅時候，亦都會抹黑國安法啊，或者係見得到嗰啲即係安心出行健康碼，亦都會被抹黑啊。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動議啊，甚至乎12个香港市民違法咁即係偷渡入境內地，都會被出環啦。即係話係送咗鐘啊呢啲，咁似乎都唔係好好地履行翻係一個地區。諮詢性嘅工作，咁亦都見得到，即係有啲即係議會嘅議員，甚至乎喺議會裏面，可能即係去宣揚港獨意識等等咧， 咁呢一个都唔系一啲效忠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嘅行为嚟嘅。 嗯，但头先刘国芬提到话抨击特区政府，但系如果宣咗誓之后，系咪连区议员批评特区政府都做唔到？ 我头先都系讲到，唔系话唔可以抨击特区政府，但系呢个有个事实嘅根据，就唔能够抹黑或者系佢特别系散播一啲谣言。或者用一些不實的嘢去做咯。 嗯。咁但係嗰個尺度係去到邊度咧？即係如果啲議員佢哋可能應該都覺得自己都係針對一啲特區政府嘅施政有一啲嘅批評嘅，咁佢哋應該都覺得未必係同今次宣誓嗰個嘅範圍係受到約束嘅喎。咁樣做嘅話，又有冇問題咧？其實即係點樣界定點樣抨擊特區政府係可能係唔係擁護特區、唔係效忠特區、唔係擁護基本法咧？ 我谂呢个其实即系区议会又好，或者立法会又好，咁呢啲制度都系即系一样噶啦，啱唔啱啊？即系你去批评啊，系冇问题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系基于可能系散播一啲谣言， okay. 或者抹黑或者不实嘅事实去抨击，引起一啲社会嘅即系恐慌或者系仇恨嘅时候，我谂呢一个肯定系立心不良嘅时候，肯定系问题啦。当然。我哋都認為係似乎係點樣去監察，咁所以我哋喺上一次見局長嘅時候都講，喂，可能即係區議會條例，如果即係都要去配合，因為而家區議會條例你睇翻，喺裡面點樣係喪失民選議員資格裡面咧，其實都冇包括係違反誓言嘅，咁可能係講你可能被判咗罪超過三個月，或者係失去一啲正常嘅精神能力嘅，即系你可能几个月都开唔到会啊，等等。咁呢啲就可能会丧失资格。咁所以如果立咗嗰、那个条例之后咧，咁可能区议会条例都要进行一定嘅修订啦。咁另外点样去为之判定即系咪咁样违反嘅，即系或者系即系冇效忠特别行政区？我觉得都要成立个可能监察会，有翻一啲嘅即系人员，即系可能局长啊、民政局里面去再判断啦。 嗯。 咁另外即系宣誓，可能都要有一个特定嘅监誓对象啊。呢啲我谂喺立法里面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咯。 嗯。但你睇翻，譬如过去呢一届嘅区议会咧嘅议员嘅行为啦，日后如果宣咗誓之后，会唔会都好大机会，或者比较大部分嘅人可能都会涉及嗰个区议员嘅资格，仲可唔可以继续留任嗰个问题，可能会被取消？睇翻过去你嘅行为，你点睇咧？ 我谂过去嘅行为有部分即系当然系可能有机会被取消，因为有啲直接系可能宣扬港独啊，或者呢啲我相信系。即係好大程度係啦，咁亦都睇得到，其實而家有批議員係被國安法拉咗啦，咁呢啲就可能要等嗰條條例去判啦。但係我哋睇翻，其實就算立法會都好啦，立法會裏面，你哋我哋即係睇翻嗰個可能關於全國人大委員會關於基本法第104條個解釋裏面咧，咁佢都有即係。講到一啲嘅情況，同埋上一次咪有幾位立法會議員被宣布取消資格嘅，咁其實都係同佢哋可能即係勾結外國或者係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有關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嘅即係關於104點樣去違反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參考到即係上一次一啲嘅宣布啦。咁當然嚟緊即係特區政府。交俾政府嘅立法嘅时候咧，可能会更加清晰地可以即系见得到嘅，大家都咁呢一个我亦都即系期望政府尽快去交嚟立法会嘅时候，我哋再去审议啦。 另外啦，就系见到民建联啦，之前都同咧徐英伟局长咧系有会面啦，讲到就系应该关于区议会嗰个拨款审批权嘅呢个有冇话啲咩建议，或者嚟紧有冇听闻话应该会点样做啊？喺个拨款方面，区议会 嗰、个咧就即系并非民建联啦，就系、是、可能。即系建制嘅区议员有唔同嘅代表，咁就去见局长。第一就即系我哋有个联署啦，就系、是、要求尽快去修订呢个宣誓及职名条例啦，同埋修订呢个区议会条例嘅。咁所以系一次会面。咁会上面亦都有唔同议员系讲到，即系而家区议会一啲拨款去做一啲嘅服务 或者活動嘅情況係唔理想，被濫用到或者係有滋張受受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妥嘅情況，覺得政府其實某程度都應該要即係介入或者主導翻嘅，因為其實我都講清楚少少背景就係、 是， 其實而家擺落嘅區議會有唔同嘅即係政府嘅撥款啦、啊，咁有一批咧係屬於一啲做一啲小型工程嗰啲嘅，咁、有一批咧就可能做搞一啲民康啊嘅活動啊或者服務嘅，咁而家大家都覺得係似乎係搞活動或者服務嗰部分咧係。喺過去會有一啲被濫用，或者係用得唔理想嘅情況，咁所以覺得政府有時候都應該要唔能夠坐視不理咯。 我見之前建制派一啲區議員有個聯合聲明咧，就提到話拒絕撥款舉辦咧慶祝國慶咧同埋回歸活動等等，係咪主要就係講呢一類嘅民生活動係喺區議會嗰度而家唔能夠獲撥款咯？ 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部分，即係一啲過去做嘅活動，可能即係都係被停咗啦，無故。咁第二就係你見得到，可能有啲例如西貢區議會，可能佢哋過去只會能夠被撥款咧，就撥俾用西貢註冊嘅地區組織啦，即係佢嗰個即係註冊嘅地址係西貢嘅。咁但係咧就新一屆啦。咁佢哋咧就為咗配合佢哋自己團體啦，可能就修改一啲準則，就刪除咗個申請撥款嘅規則咧，就唔一定要喺西貢嘅。咁例如我講即係都有啲監察組織提過，例如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有限公司啦，咁佢嘅成員可能係有張超雄同埋一啲唔同地區嘅即係反對派嘅區議員。咁佢就喺嗰度就申請咗好幾個活動，就申請咗大約200万，咁似乎係修改啲規則為佢哋度身而設嘅。咁第二個例子就係嗰個港語學啦，咁佢係灣仔區議會主席嘅前助理啦，咁佢申請咗個50万咧，就去攞一啲即係初手役嘅。咁但係佢嗰個服務對象係7000人嘅啫，咁但係有一、另外一啲團體係可以服務到70000个居民嘅。咁但係就被拒絕，咁似乎有啲私相授受嘅資源啦，經過一啲嘅揭發包括媒體，咁之後先係即係議會覺得都係唔合適，就冇批到，咁所以即係似乎一啲濫用或者係即係私相授受情況出現，甚至乎我哋見到大埔可能有個活動係話舉辦啲長者活動類嘅活動嘅，咁但係當中有70%嘅錢用咗嚟係就係做一啲義工嘅茶點啊，請一啲兼職員工，只係得20%嘅服務係俾翻長者嘅，咁都係有好多呢一種嘅例子咯。 OK。多謝曬劉國芬，劉國芬舉咗一啲例子咧，佢覺得有啲撥款啊，而家喺區議會上面咧出咗啲問題嘅。劉國芬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電話旁邊就請到位嘅嘉賓係有民主黨主席咧，亦都係南區區議會嘅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啊， 羅建熙想問一下即係對於不如先講咗就係宣誓嗰邊先啦。咁見到即係特首就話啦，農曆新年後咧就應該喺立法會會提交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啦，區議員都要宣誓啦。對於你哋嚟講呢個點睇咧？ 我諗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我一路都係個心態就係如果佢嗰個宣誓嘅內容同佢之前我哋做聲明啦，或者我哋簽嘅確認書嗰啲內容咧冇乜大分別嘅話咧，其實我又覺得我個人自己嘅時候覺得冇乜大問題嘅，即係我覺得佢係純粹一個政治表態，你要做一個政治 show 咁咪做咯。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實際上係冇乜大分別嘅，係啊。 剛才劉國芬都講到一啲類似嘅意思，就話宣誓咗之後咧，可能會令到佢嘅形容咧，可能會令到區議會咧係翻正軌啊，撥亂反正等等咁嘅意思。會唔會對於宣誓咗之後個區議會一啲議員嘅行為，可能都會約束得多啲，未必可以好似過往一年咁樣喺區議會有一啲批評啊嘅情況，可能都會減細啲呢個程度上面。 其實我覺得就有啲咩關係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哋有一種咁樣嘅想法咧，咁佢我只能夠尊重佢一種咁愚蠢嘅想法啦。 即係我諗過去一年嘅區議會對於政府嘅批評又好，對於政府喺不論係喺民生工作上面，或者喺香港嘅政治問題上面嘅一啲批評都好咧、嗯，我諗係好大部分香港人都係日常嘅，係都係批評緊嘅嘢嚟嘅。所以即係我諗，即係例如說，如果我用一啲民生啲嘅嘢去做一個例子，例如我一路批評政府就係你點解喺個疫症期間同個區議會嘅交流係咁差嘅，所有啲確診又好咩都好咧，係完全冇透明嘅資訊，完全唔流通嘅。 嗯， 咁呢啲批評唔通我哋會停止咩？唔會噶嘛，唔通佢覺得即係民間或者我哋喺議會裏邊冇咗呢啲批評就等於好咩？唔會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呢種咁樣咁愚蠢、咁一廂情願嘅想法咧，即係我覺得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嘅。同埋另一方面，我亦都會覺得咧，就係、是。正如我先講，如果個聲明嘅內容或者佢宣誓嘅內容同我哋前簽嘅確認書差唔多嘅話，其實某程度上而家個確認書佢都可以推翻話啊，你之前簽嘅確認書係廢嘅，係錯咁、嗯。其實都一樣。所以我唔理解佢哋有啲咩特別嘅原因，即係除咗一個政治訴之外，其實我睇唔到啲咩特別嘅原因嘅。我最後我覺得有一個 issue 就係咧，一年之前佢哋係經過。政府嘅確認，不停地問咗好多問題，然之後政府係確認一啲人咧係可以參與，有資格去參與呢一個嘅選舉。 嗯， 所以如果個內容係差唔多嘅，其實我唔理解喺一年裏面有啲咩嘢咁嚴重嘅事情，佢又冇俾法庭定過罪，又冇做啲咩嘢嘅時間咧，咁、究竟你無端端可以由佢合資格變唔合資格，我就非常之質疑係有啲咩可能嘅原因。 嗯，而家咪預計即係一啲非建制派議員，應該你聽聞大部分都會簽啊，同埋如果簽咗之後，你自己預計會唔會都有一啲大規模嘅區議員取消資格嘅行動可能會出現咧？ 其實冇乜特別點傾嘅，咁但係即係我亦都冇特別去點問啦，你簽唔簽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即係都係尊重翻每位議員嘅自己嘅想法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種大規模嘅 DQ？ 其實我就覺得政府去濫用某一啲嘅權力，去濫用佢一啲嘅法例咧，其實都已經大家日日都見噶，即係599G 呢啲，例如你咩兩個人，其實你永遠都係其實就針對示威遊行噶嘛，即係佢以一種法例嘅形式去處理一啲政治問題，以法律嘅去處理政治問題，呢一種已經喺過去一年係不停地發生，咁所以對我嚟講就係佢會。咁樣做咧，係我覺得唔會係一件好神奇嘅事。我亦都好老實，就係佢就係為咗做一啲咁嘅嘢，之後先至去收圍嘅。即係我覺得佢可能會做啦，咁但係我會講咧就係、是。佢做呢啲咁嘅行為咧，完全係不義同埋輸打贏要咯。 嗯，因為見到咧，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被問到咧會唔會追訴區議員過往嘅一啲行為啦，咁佢就話啦，呢個法例咧係明確講明係宣誓之後嘅，咁但係如果就職之後咧有證據咧係顯示有任何違反咗宣誓嘅行為咧，都會有一啲嘅法律後果咁樣。你擔唔擔心可能過去一年做嘅嘢都可能被睇翻咧，即係作為宣誓之後可能有嘅後果就係可能被取消議員資格？ 我覺得在香港呢，即如果林鄭月娥仍然想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呢，我想那些行為，除非你說我們那些行為是已經違反了某些香港的法例，特別是國安法這樣、並且是已經得到法庭的確認是我們已經違反了那些法例、如果不是的話呢，其實是純粹因為警察拉過人是唔代表啲咩，如果唔係嘅，警察隨便拉上300多個民主派議員，咁然之後就全部 DQ 曬，咁、這個世界就對佢嚟講咪好容易、好簡單咯。但係即係如果佢仍然想話俾人知香港係有法例、有法治嘅，咁我就勸佢唔好咁樣做。 嗯，嗱，最後想問一問啦，就係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之前都講到啊，話區議會過度政治化，咁就話撥款效率低，咁亦都有啲消息咧就話政府係咪會計劃咧即係收翻區議會部分嘅撥款權？你点睇呢个？而家觉唔觉得个区议会嗰个效能已经失咗啊？过分政治化等等。 其實我頭先又聽住阿劉國勳講嗰啲嘢咧，我真係覺得非常之可笑嘅。即係例如佢批評呢個西貢區議會嗰啲咩只係局限，本來係喺西貢嘅登記嘅組織，其他地方咧就唔用得。其實呢一個規矩咧，南區區議會喺建制派都做緊主導嘅時間咧，就一早已經修改咗嘅。就一早咧就已經容許咗其他地區嘅組織去服務南區，就以服務南區居民為主就可以申請。呢、這個亦都係好合理正常。咁佢嚟服務南區居民，我理得佢喺邊度組織登記啫？即係呢一種咁狹隘。嗰種淨係鍾意自己嘅團體就可以批選呢啲，咁先至係劉國勳之流、民建聯之流咧，經常不停做緊嘅嘢。即係我對我嚟講，就係嗰個組織佢能否去提供到服務，我係唔會理會佢究竟係咩嘢組織。例如南區都好嘅，即係亦都有啲同建制派仍然好相熟嘅一啲組織，其實我哋都仍然有一啲錢批到落去俾佢。咁佢係咪覺得哦咁樣又係一啲問題咯？咁我覺得嗰種狹隘嘅情況咧，係好誇張啦。而今年我諗點解冇辦法可以用到好多區議會撥款，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個疫情關係，政府限聚嘅關係，球場又唔開，公園又唔開，所有嘢都唔准開， 再廿秒到啫。 系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咁嘅情況，佢諗就純粹就話啊，民主派當道，所以係錯啦，所以咧就係衰啦咁樣。咁呢啲即係唔願意思考同埋只顧政治化，就係呢啲嘅局長啦、 okay. 建聯之流嘅行為咯。 OK， 同阿羅建熙傾到呢度啊，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亦都係南區區議會主席嚟嘅。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嘅，歡迎打嚟1872311。 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铭熙和刘国华。 先看成报报道，政府首次突袭封区，昨日晏昼7点宣布碧街15至27号和东安街3号列作受限区域，范围内的受检人士需要在午夜前完成强制检测，完成检测之前需要禁足，当局目标是争取今早6点前完成行动，为区内人士强检和得出检测结果。有区议员话，受限区域范围有大约500至600名居民。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突袭式做法令市民彷徨，政府提供的资讯不足，市民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深水埗划出指定区域第八日，累计31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其中16幢位于鸭寮街、长沙环道、南昌街、北河街之间的大厦，因為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昨日被納入，佔強檢大廈總數過半。民政處人員昨日挨晚到場視察環境，令到商販和居民對封區憂慮升溫。有鴨寮街檔戶形容劃成指定區域之後，人流是十幾年來最冷清。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污水監測準確度高，有預警作用，當找到一個街區的污水呈陽性結果，就會交給食衛局考慮發出強檢令。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採購北京科興中維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原定最快1月下旬抵港，日前科興方面未能夠提交相關數據。科興生物發言人說，克爾來福疫苗已經在中國內地、印尼、土耳其、巴西和智利獲批緊急使用，但是剛剛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獲得3期研究的數據和臨床研究報告尚未來得切公開發表文獻或者經同行評審。科興方面預計需要集齊香港專家委員會所需的文件之後，才能夠正式遞交申請。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53名參與或者組織去年泛民初選的民主派人士，這個月初被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理由拘捕。路透社昨日報導，警方在未經同意下攞到並且審視多名民主派人士的銀行財務記錄。報導引述6名被捕者說，警方向他們查問交易來源和目的，涉及戶口包括匯豐、恒生、花旗、渣打等銀行。荃灣區區議員岑奧輝和本土派劉永康昨日向信報證實，被捕當日曾經被警方查問開戶文件和交易記錄。信報報導， 苹果日报报道，今个月初中文大学新学期开课日发生黑衣人向保安杀不明粉末事件，警方前晚再入中大拘捕中大学生会前会长欧卓熙等三人，另有一人寻日挨晚自首，被捕四人除了涉嫌非法集结，警方今次更加罕有引用袭击他人意图导致不作出某些行为罪拉人，法律界指这条罪近年极少使用，质疑除了有袭击元素亦都要涉及恐吓成分，未必能够入罪，而警方引用该控罪作为检控试金石，若果被捕人士能够成功入罪，担心会广泛应用在其他案件。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拥有过百年历史的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早前因为水务处清拆工程而曝光，触发社会关注历史建筑的评级以及相关保育工作。古諮會主席蘇章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說，古蹟辦正就水庫展開相關文物價值研究和搜集資料，預計三月會先得出擬議評級，古諮會屆時會審視報告，隨後再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爭取六月為配水庫確立評級，較正常程序快半年。他表示配水庫的文化價值相當高，預料可以達到一個高的評級。《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有了第一次封区检测后的经验，特区政府寻日扩大强检范围，纳入油麻地、旺角同红磡等多个区域。社评说，香港已经走在抗疫的正确道路上，只要不断总结改进，完全可以将扩大强检做得更加有效率，更具人性化，最终实现全民检测，取得疫战胜利。大公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醫院管理局一直研究如何讓中醫參與抗疫工作，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今日開始為患者提供中醫診療服務，費用全面，讓病人有多一個治療選擇，協助舒緩病情，做法可取。社論說，康復人士始終經歷過一場大病，後遺症難料，政府大可以考慮提供進一步支援，跟進新型肺炎患者康復後的情況。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封區可以找出隱形患者，但是解禁之後如果衛生依舊惡劣，再封多十次亦都無補於事。香港有法例對付垃圾蟲，但是執行上未見積極，而且罰則未具阻嚇性。政論認為，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應該在全港廣設天眼，主要在天井後巷，等於捉快車影快相，令到垃圾蟲受到重罰。《東方政論》。 信報社評說，已經卸任的共和黨籍特朗普雖然不再是總統，民主黨依然展開彈劾程序。現任總統拜登表示，彈劾案審訊是應該進行，但不相信有足夠票數裁定特朗普有罪。社評說，拜登未必樂於見到特朗普被彈劾定罪，以免挑起共和黨的報復性情緒，動輒利用關於拜登家族的醜聞展開彈劾，就會很麻煩。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车龙咧就喺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香港电影城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现正努力在入境路防疫加强检测，但面对无日无之的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 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 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同心合力消除这个隐患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1年1月27日，碧界东岸界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今早结束，现场解封。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要求分配内地研发或生产疫苗。 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后向立法会提交公职人员宣誓草案。 全球累积破亿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英国十万患者不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而家时间系9:13，讲多次靶场嘅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咧，该区附近将会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头先同大家咧讲到咧，即系有关于疫情啦，见到咧系多咗啲区咧系划做呢个嘅指定区域，咁亦都咧系譬如佐敦区咁样咧系划大咗嘅个指定区域。咁尋日咧，亦都有三棟大廈嘅範圍咧，係劃為呢一個嘅受限區域啦。咁啊，嗰啲居民咧就要先做咗檢測啦。咁到有曬結果咧，今朝早咧6点就係完成曬成個嘅行動噶啦。咁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又因應住疫情都多咗一啲區咧劃做唔同程度嘅一啲嘅區域啦。咁另外咧，頭先亦都係討論到有關於區議會嘅情況嘅。而家就話區議員咧嚟緊咧都要係宣誓噶啦，咁你都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嘅。电话旁边有许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请讲。 我都想讲下就话个区议员咧，应该系要再宣誓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觉得开头我都想我其实选民主派嘅，咁我希望有个社会嘅转变，希望有个新嘅气候。但我发觉就话最主要而家我希望啲议员就明白到，就立法会同區議員的職責不同，區議員是幫助社區、幫助市民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但我發覺他們現在就借了個區議會做一個渠道，一個政治上的渠道，表達他們的訴求。那為什麼說好像又說不撥款不成呢？以往上一屆區議會是有沒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呢？就說因為他們利用了他們的職能拿這些撥款是做一些即是不是對市民有幫助的，我想不是對市民有幫助的嘢呢就去做出來咯。所以我很贊成就話，如果你一個身為一個區議員真是幫市民幫社區的話，你不需要理會這些有什麼框架給你的，你做回你自己本分一樣啫嘛，係咪先？ 頭先都講到咧撥款咧，譬如阿羅建熙都有個講法嘅，佢話其實咧係因為好多時候都因為防疫嘅工作啦，令到限聚令等等啦，令到一啲民生嘅活動咧舉辦唔到，佢其中都提到呢一樣嘢嘅。 咁我覺得係有啲民生活動舉辦唔到，但某啲嘢可以得噶嘛，譬如啲撥款話買啲必須嘅用品，譬如話喺個社區派發啊，或者咩成，唔係做唔到嘅，一樣做到嘅呢啲，我相信唔係做唔到。但係最主要而家我針對一樣嘢就話，你哋而家啲區議員，所謂區議員唔係幫助，好似近排呢、這個檢疫城封區封城，啲議員就話喂，你仲夠膽講出嚟話，佢哋嘅做法違反一國兩制係咩情？呢啲點解會講到出嚟？我都唔明一個區議員點解會講呢啲咁樣政治嘢出嚟？你係幫市民幫政府去點咧？點解而家政府嘅發覺就冇佢哋啲區議員，政府唔理佢唔成咧？你應該係幫助政府點樣協調呢個社會， okay. 即係唔係話下下就話一個反對聲音話你咁樣唔啱唔去做， 就算是不是那么好，你都要協調政府去怎样帮助市民去检疫，去怎样去推行这个社区那个动作，不是说整日彈政府咁樣，成又話咁又話咁樣唔得。 好，唔該曬許生，都係講到區議員可能都要協助政府多一啲啦，尤其是喺疫情嘅情況。仲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咁咧就想讲翻即系封区检测嗰样嘢嘅，即系有少意见嘅啫。咁嗱，因为咧你封区检测系检人啊嘛，咁其实我哋睇到嗰啲地方咧，都系啲沙毛地区咧，都环境都较差嘅。咁其实会唔会谂到当区其实可能有啲老鼠疟疾啊，本身都有带病毒而影响咗嗰个污水检测啦。咁所以我系即係建議，譬如食環啊、松鼠組嗰啲，會唔會捉咗啲老鼠，或者去驗下都起碼就原來可能即係咁大陣容，其實就有機會係啲老鼠疟疾啊嗰啲咁嘅污染都有機會 係 咁咯。 哦，即係你擔心就係而家話即係有啲嘅污水樣本係驗到有嗰啲病毒嘅話，都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嘛，喺嗰棟大廈。 唔係，其實係啊，但係可能有時有啲嘅污染咗係由啲譬如老鼠嗰啲糞便，冇錯。即係有時我哋見到譬如你幾百個或者幾千個樣本先揾得個，唔係太多人，咁會唔會有啲環境因素影響咗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咁呢個咧就係其實係渠務署同埋環保署同埋港大去合作，係透過呢個污水嘅監測去揾啲新冠病毒嗰啲嘅確診個案嘅咁。呢、這個就可能睇下有關方面聽到個意見，睇下會點樣啦。電話旁邊咧都仲有一位嘉賓，因為見到咧即係尋日嘅劃作指定區域嘅地方咧就係、是、多咗紅磡區。咁啊，電話旁邊就有九龍城區議會红磡湾选区的区议员任国栋，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大家好。 早晨，任国栋，见到咧，寻日划咗个指定区域喺红磡啦，你点睇嗰个区嗰个范围？系咪本身都比较多啲确诊个案啊、大厦咁样噶？ 其实首先必须要强调一样嘢啦。寻日特首咧喺即系行政会议之前咧，佢用呢个突袭式咧。嚟到去形容往后嘅工作嚟讲咧，我觉得就呢个市首先系会对居民嚟讲咧，全香港嘅市民嚟讲咧，系会带嚟一个恐慌。即系一个为政者，我谂唔会用一个咁嘅口吻，唔应该用咁嘅口吻咧，系对市民去讲嘅。即系突袭式，即系话某程度上系当咗对方系一个敌人，先至系会用一个突袭嘅方式去处理。对于红磡区嗰个指定区域嚟讲咧，其实居民嚟讲就都系恐慌嘅。恐慌嘅原因咧就系、是、源于就系礼拜六日嗰个嘅喺油麻地嗰度嗰个嘅受限区域嗰度咧，其实大家睇到咧系好唔舒服嘅。即系低下阶层嘅市民佢翻工翻唔到，有啲想即系可能啱放工翻嚟嘅又遇到阻挠。而商户嚟讲亦都系冇任何嘅赔偿。咁变咗嚟讲呢，居民其实即系高层，即系政府高层就觉得系有成效啦。但系其实居民嚟讲呢就有苦，即系雅之系往年啦。而喺红磡嘅指定区域里面嚟讲呢，其实我哋睇到个趋势呢，其实系有下跌嘅趋势。 即系确诊个案有下跌系咪呀？因为啱啱窒咗一下，听得唔系好清楚。 系 ，sorry， 唔好意思，喺我哋睇翻紅磡嘅指定區域裏面嚟講咧，如果用翻最近呢兩個禮拜嘅確診個案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到係有個下跌嘅趨勢。最近呢兩個星期嚟講咧，紅磡指定區域裏面咧係有23個確診個案，分別嚟自9個家庭，或者係用大廈嚟形容咧，係分別嚟自6棟大廈。而如果收窄个范围咧，去到最近呢一个星期嘅话咧，那个数字咧就系话得8个确诊个案，嚟自3个唔同嘅家庭，嚟自2栋唔同嘅大厦。咁变咗嚟讲咧，其实系红磡区嚟讲，即系红磡呢个指定区域嚟讲咧，我哋睇到系有一个下跌嘅趋势。不过我哋都承认一样嘢，就系话喺红磡嘅指定区域嚟讲咧。其實又是包括有好主要部分都係紅磡舊區裏面咧，裏面係包括好多唐樓，亦都好多劏房，亦都有唔少比例，因為始終紅磡舊區咧係近呢個殯儀館啊，變咗嚟講亦都有唔少比例嘅南亞裔人士喺度居住咯。 因为见到咧食卫局副局长徐德仪咧都话，即系划出一个指定区域咧系冇硬指标，但系有大原则嘅，亦都会睇一篮子因素啦。咁啊，讲到咧包括啲因素系咩咧？就系譬如确诊嘅宗数啦、疫情嘅发展速度、密集嘅程度，系咪多旧楼、旧楼系咪密集啦？个管理情况系点啦？等等嘅。可能就系好似阿任国栋你咁讲，可能就系因为旧楼多都系一个考虑因素。其实旧楼多之外，本身呢一区嗰个卫生情况又点咧？ 在舊區裏面的衛生情況來講是不理想的，因為本身我們也都看過，即留意到區裏面是有一些大廈呢是出仍然是有一些開放式的水斗啦，有些是糞渠和污水渠是有錯駁的，但是問題就是我們看回數字上呢是有下跌的趨勢，在一月初的時候呢反而就是說在寶石戲院大廈 A 座呢有一個即係又確診個案出現之後咧，其實反而嗰陣時係多嘅，反而喺嗰陣時即係覺得嗰個時機咧，就喺嗰陣時係較為危急啲咯。 係 嗰陣時喺寶石戲院大廈咧，總共前後咧係有七個家庭，有十幾宗確診個案嘅。咁但係其實即係喺自從寶石戲院大廈有依個強制檢測之後咧，其實之後到而家咧，係冇再有任何嘅依個確診個案喺寶石院大廈嗰度出現咯。 你個區咧應該咁講，而家嗰個指定區域嗰度咧，多唔多啲殯儀公司啊、殯儀館啊嗰啲噶？呢、這個影唔影響佢哋噶？ 本身舊區就紅磡舊區就係殯儀館林立，即係嗰啲棺材堡林立嘅地區嚟噶啦。不過我諗嗰個環境咧，就未必是话同呢个棺材铺有直接嘅关系，反而是头先我哋大提到嘅就係话佢里屋啊，而嗰啲係有一啲三无大厦情况出现呢，咁係嗰啲地方係唔理想啦。 我意思係划咗做指定区域，会唔会影响呢啲殡仪业嘅公司啊、殡仪公司啊等等，点影响佢哋？ 嗱，咁就好坦白讲呢，睇下佢會唔會突然之間去封區。殯儀業咧就每日都有依個需要嘅。咁如果依個突然間喺紅磡舊區裏面列咗做受限區域嘅話咧，依個係全港性獨有嘅行業嚟嘅。咁到其時個影響咧，我諗就真係唔敢想象啦。 OK， 咁啊，同阿任国栋咧倾到呢度啦。任国栋咧就系九龙城区区议员嚟嘅，系红磡湾选区嘅。咁啊，另外咧，除咗头先讲到一啲指定区域咧系多咗啦，有啲就阔咗之外咧，另外寻日都宣布呢个嘅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七日嘅。咁啊，但系譬如始终一啲球场嗰啲咧就未话有开放翻。请另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有香港体育教练工会筹委温远雄嘅早晨。 早晨， 温远雄。点睇下而家最新嗰个防疫措施，似乎啲体育处所都仍然系关闭，对你哋嘅影响系点啊？ 其实唔单止而家噶啦，一路全都过咗一年啦，即系叫做整整一年啦。咁一路我哋最初我哋都会有耐性嘅，即系觉得有疫症咁啊，希望即系头两波啊好，甚至去到第三波好，我哋都觉得即係我哋都守規則，大家冇運動沒做冇波踢，咁咪守住咯，咁係咪捱住咯，係咪啊？咁咪亦都叫政府叫做幫補我哋啦，亦都叫佢即係做好啲唔同嘅措施啦，封關又好咩都好諗咁啦。咁但係去到第四波，你發覺其實長此下去唔係辦法嘅。第一，我哋擔心唔知有冇第五波流波啦。即係第二就係、是一路大家都其實開始明白，喂，要諗啲方法與疫症共存，而唔係話一刀切。總之有時就封，去到個位數就開。咁我自己有時都會好嬲話，喂，你哋高官咁高人工，做嘅嘢就係呢啲咁嘅決定，不如我做啦。呢啲決定好簡單啫嘛，係咪？多就刪，少就開。咁你冇諗，譬如你哋有冇諗其他方法去幫大家咧？即係等於今次好多人討論，甚至好反感嘅就係點解花市可以開咧？喺條球場嚟開咧？你哋可能諗法就係話佢哋成年嘅收入啊，點好辛苦，我哋都捱咗成年嘅體育界嘅，不論係教練或者一啲職業運動員，係捱咗成年都係手停口停，或者大家要做住其他嘅散工去幫補。咁點解唔諗下我哋要諗啲方法咧？所以我的方法就係點樣可以可能有條件重開 一啲運動或者甚至大部分嘅運動咧，每個項目諗翻唔同嘅方法點樣可以重開啦，咁樣咯。 見到有啲消息就話咧，政府內部都研究係咪重開部分嘅室外運動場，好似跑步徑啊、網球啊、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呢個你點睇啊？呢個對於你哋幫助幾大咧？對體育教練嚟講，因為淨係得室外又冇室內咁樣，或者啲更衣室又唔知會唔會有傳播風險嘅喎咁。 咁其實首先佢可以重開一啲户外或者一啲比較可能非接觸性嘅運動固然好啦，唔單止對我哋好㗎，對市民都好㗎。即係人哋而家想去可能跑步都未必有空間，或者真係疫症影到人哋心情好差，想做運動去户外度舒展下，其實都冇呢樣，我都係必須㗎啦。但係同一時間，我都覺得唔單止嗰啲可能係一啲個人運動，或者一啲好似網球啊、羽毛球啲可能距離遠運動，甚至其他運動，你都要開始諗一啲方法。唔好話開始，其實一早應該要諗嘅啦。我哋工會成日都建議嘅，點解你唔去揾啲業界，例如啲總會或者相關體育單位，或者甚至資深教練、資深從業員去商討下，喂，有啲咩方法可以點樣做？即係例如我哋都會建議，除咗你話一啲户外嘅跑步場嗰啲之外，喂，你唔單止要俾人做運動，要諗翻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工作噶嘛，我哋都係工作嘛。除咗你話花農，或者除咗其他行業之外，咁例如有啲球場嘅，可唔可以開部分嘅球場，真係甚至係請一啲開始啲新職位，甚至係製造就係俾一啲可能體育從業員添，就話去管理翻嗰個球場嘅秩序，點樣去？俾佢哋做翻啲小組訓練，真係嚴格地執行嘅，而唔係去啲好似以前佢試過嘅，開啲球場做小組運動，俾啲管理員啊嗰啲叔叔姨姨去管，佢哋揀俾人恰嘅啫嘛，係咪先？咁啊變咗你兩頭唔到岸啦。你話想開，但又話啲人唔守秩序咁樣。 有冇啲咩建議又可以平衡防疫？你哋又可以開翻工咧？ 例如我當而家好似限聚令、二人限聚令咁樣，你去食飯，個個都係假二人㗎啦。一家六口去食饭，入到间餐厅，分开三张台坐，甚至台可能黐埋，即系唔好话黐到好埋，好近嘅。喂，咁其实即系政府而家有啲只眼开只眼闭，因为都想佢哋做到生意，想人食饭啊嘛。咁运动点解唔可以咁咧？譬如我去个球场，可能我开放一啲，佢只有一个出入口嘅球场，系嘛？有人去做管理嘅登记又好，跟住我当运动团队运动，足球好，篮球好，都是二人一组，不过可能每个小组一对六最多，我每一对六可分三组去做，这些都是可以去商讨，我不是说一定 work， 但是你有没有尝试去跟我们倾，去令到大家可以生存翻呢？因为我都讲緊怎样与疫症共存嘛，嚟緊 keep 住都有几十单，起码你要真的去到个位数先开抢，起码一两个月的事，咁大家又要望多一两个月。Okay.一路每日都系喺度望天打卦，甚至系每日今日又七十啦，今日又八十啦，又唔知几时啦，系会好即系好抑压嘅，真系会。 O K， 同阿温远雄倾到呢度啦，温远雄咧就系香港体育教练工会筹委，不过咧头先讲到系咪可以二人限聚令放宽咧，就暂时未有啦，都系仍然系维持住二人限聚令嘅。继续打嚟1872311，欢迎你打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上午近六点解封，当局发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已经被分别送往医院和检疫中心。政府在早上大约六点宣布有关行动结束，现场出入口的拉闸移开，居民在政府人员确认有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就可以出入。今次行动出动多个部门，合共大约380人协助，受限范围内设有八个临时采样站，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當局說為受檢人士提供一盒口罩、搓手液和簡單食物取用。另外考慮到在受限區域內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已經安排18名能夠操尼泊爾語、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的工作人員協助講解安排。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期望北大屿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启用之后，可以集中照顾大部分新型肺炎病人，让公立医院腾出更多空间照顾其他病人。高拔升表示，中心正是安装医疗和实验室仪器，实验室可以化验新型冠状病毒，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后投入服务。投入服務之後，可以提高醫管局的病毒檢測量一至兩成。高拔升指，化驗室啟用之後，就會爭取在下個月內啟用第一間病房。中心營運初期的時候，估計會啟用一至兩間病房，涉及大約100張病床。中心初期會接收年輕的患者，累積經驗之後，會逐步接收病情稍為嚴重的病人。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示，美國面對中國的時候，單有耐心並不足夠，還要有理性和誠意。崔天凱接受央視訪問，回應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總統拜登將會用耐心面對中國。崔天凱說，有耐心當然是好事，希望美方好好回顧和反思近年的對華政策，找到問題癥結所在，確實採取積極、建設性、向前看和符合當今世界實際的對華政策。他說，白宮發言人基本上將中美關係定義為戰略競爭關係，對中國內外政策的一些看法不是那麼準確。對於中美貿易戰，崔天凱強調，中方歷來反對所謂的貿易戰，一直積極為雙方正常經貿關係作出努力。如果有人一定要將貿易戰強加中國，中國不怕，亦都奉陪到底。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累積突破1億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超過215萬人死亡，其中英國累積突破10萬名患者不治，首相約翰遜形容傷感程度令人難以計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11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26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25蚊，升6蚊；中国海洋石油8.06元，升4.7；宗教控股16.6跌1.48，美团371蚊跌7.6，阿里巴巴262.6升9.4，港交所521蚊升7.5，君实生物82蚊跌8蚊，首程控股2.08元跌1.7，友邦保险99.7跌1蚊，小米集团31蚊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697點，升151點。港金現價報17,0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11美元，卖出184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點睇啊？對於劏房入邊，如果有一啲嘅租管嘅措施係出嘅話，啊頭先講呢一啲會唔會都你都關注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或者你自己都係住劏房嘅，會唔會而家都面對住一啲嘅問題咧？對於呢啲嘅租管措施幫唔幫到你咧，都可以講下嘅。電話旁邊咧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陳偉雄嘅早晨。 啊，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陈伟雄。咁啊，头先都讲咗少少啦，就系、是、文件上面咧提到话即系小组就话应该政府要推行呢个劏房嘅管制措施嘅。其中亦都讲到咧，就系话租约啊，标准租约话应该要设立一个叫做标准租约。咁就话咧呢一个标准租约咧運房局的文件那裡就說小組對於這一項的意見都比較一致一點。講到標準租約是說什麼呢？就說裡面是列出了業主和租客的一些權利和義務，定名的租期、租金、終止的、這個、租務的通知期、水電費、雜費安排等等。這個對於租客來說有一個標準租約，是個權益來說是不是都大很多，或者意義上有什 什麼用呢？這個是 我哋会觉得是一个起步嘅，咁但系咧，因为佢若果嗰个租约双方列明，咁但系咧佢冇一个立法个规管，咩意思咧？可能水电费如果依然都系冇一个即系准则喺立法上一个准则嘅时候咧，咁其实都系可能业主而家都基本上佢租约都有写明水费几多、电费几多咁样嘅，咁第一样都系收一个比较即系同水电公司收嗰个价钱系相差好大咁样咯。咁变咗我哋觉得，就算佢有标准租约，咁系列明啊，好清晰啊，咁但系咧佢冇一个监管或者一个公平嘅机制咧，其实都系同而家嗰个分别唔大咁样嘅。 過往咧，而家啲嘅租約咧，會唔會打離人噶？因為我見咧，佢而家小組就話有一個初步嘅建議方向啦，消息話會要求啲業主同埋租客咧係打離人嘅喺個標準租約嗰度。呢、這個會唔會有幫到啲租客咧？如果真係做咗， 會有少少咯，因為其實過往的確係大部分都冇打離人嘅，咁變咗咧，咁喺真係要去到即係法律訴訟嗰個程序上咧，其實就都嗰個保障就當然即係打離印，咁即係受到嗰張租約受到即係政府嗰個即係監管，當然會好啲啦。咁但係我哋都會睇翻都係起步咯。咁但係若果佢一啲租務上冇一啲公平嘅機制咧，其實就算打離印上到法庭，咁其實因為法庭都是根據法例的制定去做一個判斷的嘛，咁譬如而家其實即係講翻租務係有個土地審裁處嘅，咁但係土地審裁處咧，其實我哋見到功能都係講緊收樓同埋催收租嗰、那個即係法庭會嗰、那個即係做嗰啲法律訴訟會比較多啲嘅，咁但係可能喺公平租約啊，或者濫收水電啊，甚至乎起始租金啊，加租幅度如果大幅提升，咁其實而家土地審裁處都冇一個功能可以限制住啲業主去做呢幾方面嘅一啲嘅處理咁樣嘅。 另一個啦，可能你租客都關心啲嘅，就係見到消息就話初步建議咧，小組係咪可以話引入一啲喺個租約入面有一個嘅優先續租權，咁方向其中之一咧就話租客可以享有兩年死約，再加兩年死約，咁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業主咧頭兩年唔可以加租啦，租客都唔可以退租，咁完咗兩年租之後咧，租客有權咧係優先咧係再續翻兩年嘅，呢、這個對於租客嚟講保障又係咪大啲咧？ 我哋覺得唔湯唔水咯，因為之前04年前咧，咁其實香港都有優先續租權嘅一個措施喺度嘅。咁其實係只要係嗰啲係一啲出租業主，咁係租俾一啲租客咧，咁租客如果交到嗰個市值租金咧，其實都可以 keep 住可以租翻個單位咁樣嘅。咁我哋其實咧自己本身都有一個提案俾即係工作小組嘅，因為如果我哋假設即係都大部分啲劏房街坊，佢都係申請緊公屋，咁其實係咪可以就住嗰、那個即係申請公屋嗰個輪候年期？因為我哋啲街坊有時都講，可能雖然佢政府就話輪候嗰個時間5.6年，但係可能咧凍結都要7-8年咧先上到樓嘅。咁其實係咪一個租期？即係如果優先續租期可以去到即係 即我哋排九年嘅，咁係咪都可以即係即可以滿足得到其實政府一個責任，即都可以保障翻啲租客佢一啲即租住嘅保障咁樣咧？咁但係而家得四年，同埋就係、是、因為佢講係兩年死藥，同埋兩年死藥，咁可能係之後嗰啲死藥，因為我哋睇咧就係兩一年死藥，兩年生藥嘅，希望可以雙方都有個彈性啦。咁依、這個，但如果佢綁住四年咧，其實中間如果發生有啲即係因為好難去講曬啊，譬如點樣先可以終止租約？咁過往其實即係舊嗰個租務條例咧，其實都可以終止租約嘅，咁可能包括即係業主收翻嚟自住啊，咁可能租客去做咗一啲即係冇交租啊，咁其實都可以終止租約咁樣嘅。咁但係譬如有啲譬如嗰、個家庭可能去轉咗其他區，咁但係冇一個彈性安排，依、這個其實都幾令到啲租客可能都嗰、那個係彈性嗰、那個租嗰個地方都有個頭痛嘅情況出現咁樣咯。 但呢個優先續租權咧，有即係兩年死約，再兩年死約咧，對於業主嚟講，會唔會有啲阻嚇啊？令到佢哋反而即係唔租啲劏房出嚟啊？令到市場少咗劏房啊？擔唔擔心呢樣嘢咧？ 我哋認為，因為出租業主始終都用咗劏房去做一個即係賺取佢哋嗰個利潤嗰個即係工具啊，咁變咗咧，其實因為我有啲學者都講嘅，如果設立呢個租務管制咧，其實如果定一啲雙方合理嘅，譬如租金嗰、那個起始租金嘅定啊，同埋加租幅度嗰、那個即係 percentage 幾多啊，咁其實如果係業主都，因為我哋其實批評係一啲業主濫收租金同埋水電啫，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明白到，咁業主攞個即係租即係單位出嚟租，咁佢始終都有啲嘅都需要賺錢咁樣嘅，咁變咗若果係政府同埋研究小組去提出一啲比較合理嘅即係租金定嘅機制咧，我又似乎睇唔出啲租業主會即係收翻個單位咁丟空咁樣咯。 Okay. 嗱，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即係小組有另一個嘅討論過嘅就係話每次嘅租金加幅咧係咪唔多過15%？你點睇呢個幅度咧？ 其實都貴啊，因為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即係劏房5000元，而家5000元租，咁佢可以兩年後就加到750元咯。咁因為我哋其實啲街坊咧，平均個收入咧都係11,000到15,000，咁如果佢加到750元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幾大負擔咁樣嘅，係啦。咁變咗，我哋其實個提案就希望用翻一個即係有希望有啲機制，譬如可能我哋係咪有用通脹通縮嚟去做一個機制嘅設定咧，咁因為我哋唔知佢點解用15% 咁樣，係佢有啲咩背後嘅理念咧？背後有啲咩理念咧？咁可能佢唔知會唔會喺2月1日立法會嗰個房屋事務會去解釋咁樣咯。咁但我哋覺得，即係如果實際上15% 其實都哇，你諗下兩年後之後要加、加即係頭先講嗰個例子，其實對啲街坊個負擔能力咧，其實都幾吃重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陳偉雄啊，同我傾到呢度啊。陳偉雄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成員嚟嘅。頭先講到咧嗰個嘅1日嘅立法會就係講緊咧嚟緊咧房屋事務委員會下個月1日咧就會傾呢個嘅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嗰個嘅進展嘅。請一位嘉賓啊嚇，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業主會會長石興雲，早晨。 早晨， 石兴云，点睇啊？今次而家有啲初步建议，譬如标准租约啦，优先续租权啦，或者加嗰个嘅租金幅度咧，唔可以高过15%，有啲咁嘅初步建议嘅消息，话点睇啊？呢个 嗱，如果你系标准租约咧，我哋一路都举手举脚赞成嘅。因为咧坊间嘅所谓标准租约从来冇标准过，系乱嚟嘅。甚至有啲所谓标准租约系30年前嗰啲咁嘅租约蓝本系喺度嚟嘅。咁所以定立由政府去做一个中间，咁去定一个标准租约俾坊间去参考呢，我哋举手举脚赞同嘅。咁你至于话有一个续租权嗰度呢，优先续租权呢，我哋系好反感嘅。 係点解呢？ 我因为我哋曾经经历过或者经验过，我哋有啲会员呢喺有租管嘅年代试过一个阿伯 佢攞綜援800蚊一個月租， 嗯， 佢可以一個人嘅行為咧霸曬成間屋嘅。嗰陣時就唔係劏房，係叫板間房。 嗯嗯嗯 咁個業主係欲哭無淚嘅，即係佢因為嗰時佢有優先續租權嘅關係咧，即係永久租俾佢。所以我哋做業主或者劏房業主嚟講，都有一個憂慮嘅地方，就係話，如果我不幸地租咗俾一個精神病患者，又或者一個吸毒者，佢攞我單位嚟販毒吸毒，我係永世都趕唔到佢走嘅。 嗯。 咁最後嘅結果咧，係所有劏房客咧怕咗呢兩類人咧，就全部走曬。你公屋户啊，發現即係對户啊，或者隔離屋啊，都有精神病患者，你都想要搬遷啦。 嗯，但我哋都唔好即係一啲説話歧視精神病患者啦。但係講翻呢一個先，優先續租權點睇先？呢個 唔係歧視啊，係即係而且佢現實上係發生呢啲事喺度啊。我哋並不奇啊。咁，如果佢唔係發作，咁梗係冇事啦。但如果係嘅話咧，係令到啲人走曬嘅。 嗯， 呢个系现实版嚟噶， 会唔会令到咧，即系优先续租权出现啦？即系头先讲话啊，可能系咪个方向就系两年死约再加两年死约，令到你哋都未必系咯，即系你哋都未必可能会租咁多劏房出嚟，反而唔租唔使。 咪拆晒佢咯！嗱，我自己第一个我拆晒佢咯，我唔再租啦，我唔谂呢啲嘢啦。 嗯， 即系呢个系现实版嚟噶，我唔需要咁样困住，我唔知道我几时撞板啦。就算我几有经验，我都未必一定识去拣一个租客啦。通常都系透过地产代理去拣嘅。好啦，頭先所以話，我哋都話，就算有啲人拍拖到結婚都有個階段喺度嚟啦，點解唔用翻？即係我哋用個現有嘅機制，一年死一年生。如果我發現個租客好嘅，我咪繼續租俾佢咯，一年死約。如果唔好嘅，我就都係忍佢一年啫。可能坊間有啲人，佢未做過業主嘅人，佢唔會明噶。我哋啱啱有個投訴個案。個租客為咗啲好少嘅事，話要個業主通渠，因為成個廁所咧塞曬啲廁紙，係一日打50個電話俾你啊！嗰種係滋擾困擾嚟噶，唔係一個個案，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啊！佢中意係咁做啊！佢可以令到你疲勞轟炸，12點幾夜晚佢都可以打電話俾你，要你同我通廁所，就係根本就我哋叫用者自負，係佢嘅責任，但佢唔理啊！管理處都有埋文件通告，就話係個租客站開頭業主都會做，咁啊同佢通一次佢嘅，咁即刻唔對版啊嘛！你成日都係咁。 咁但另外啦，另一筆啦，除咗話即係優先續租權之外咧，有一個嘅租金加幅咧，都係咪可以限住咧？話唔好多過15%咧？呢個難唔難啊？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 呢啲係講笑啦。喺舊嘅租管嚟講係21%添，但係現實個案，因為最後個結果係由法官裁決嘅。我可以要求加15，但系个租客可以要求减15，因为法律公平噶嘛，有加一定有减噶嘛。最后个法官又裁决咯，咁法官裁决咧，通常用差饷为估价处嗰个指数，咁差饷为估价处提交嘅资料咧，可能系三个月或者系半年前嘅资料，嗰啲数据资料唔能够反映市场嘅实况噶嘛，最后个法官未必会准加噶，甚至试过嗰阵时候话21%减翻5%啫嘛。即係最後我哋要俾個官去裁決啦，就係會花更多即係人力物力嘅資源，我哋去法庭啊，去訴訟啊，去搞一輪嘢。 但一般你哋譬如業主加租，應該都未必會高過15%啦。如果高唔過，就應該唔會 嘅啦。即係好似而家現有，即係突然間疫症關係，我哋都試過有啲客户同我講：喂，真係失業啊，或者即係手停口停，我要求減租，咪減俾佢咯。喺正式業主嘅立場嚟講，係想有個好租客留喺度啊！佢驚個租客走咗添啊！ 咁 真嘅， 咁 唔係佢哋坊間而家佢哋啲咩關注團體喺度講到話業主好無良啊！一唔啱就去攀人走，冇得攀人走嘅，因為由我哋就算約滿，我哋想收翻個單位，我哋要求翻嗰個租客，喂請你走啦。原來佢可以唔走噶，唔走我哋要入禀土地審裁處，差唔多用4個月嘅時間，我哋先可以收翻呢個單位啊。 呢個明白，我想搞清楚，即係其實你哋係唔贊成個幅度咁高，定係唔贊成根本設呢個租金加幅嘅限制咧？ 我哋根本成發現成個租管而家所出嚟嘅話，根本有些少係偏頗地去，即係當咗業主係好似仇人咁樣。唔係個個業主都係無良噶，咁有無良租客嗱，即係我哋成日講公道啲。既然有無良業主，咁有無良租客，但佢哋提都唔會提嘅喎。咁對業主嘅保障如何呢？我啱啱早兩個月我收一層樓，法庭裁決佢喺9月20日一定要，即係5點前一定要交翻。即係大家係一個叫做協商嚟嘅，喺法官面前協商嚟嘅。即係大家傾掂咗9月20日一定要交翻層樓。9月19日個租客已經全屋放水， 跟住到我哋20号收返层楼嘅时候呢，係啲窗帘啊全部剪烂晒佢，即係啲柜啊嗰啲门架啊特登整烂佢，嗰个有个洗衣机俾佢嘅，个洗衣机就塞满晒厕纸喺度。 OK， 咁我哋又应该点做呢？冇受报㗎喎、哦。 OK， 我哋完全冇罰則嘅喎，發現對呢啲人喺度嚟，咁我哋又應該點咧？ 好啊，同阿石慶文傾到呢度啦，佢又講到一啲即係一啲租客嘅情況啦，即係可能租約完咗啦，收翻樓之後啲業主面對一啲唔係咁理想嘅情況。石慶文咧就係香港業主會會長嚟嘅，咁頭先我哋討論緊係咩咧？就係講緊咧，即係房屋事務委員會下個月一號咧就會傾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嘅嗰個嘅工作進展啦。咁見到一啲消息就話啊，係咪會引入一個標準租約啊？係咪會有一啲嘅優先續租權啊？亦都有話係咪可以即係喺個租金加幅上面咧有一啲嘅限制？有啲又話傾過係咪唔好高過15%咧？咁暫時好似聽到就話即係標準租約嗰個意見咧就比較一致一啲，續租權咧同埋租金管制嗰個咧就話要進一步討論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聽日繼續。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打开一本书，读到咁样嘅一段文字，我哋要出版一本书，里面有诗、小说同埋散文，适合喺草地上阅读，叫做《自由娱乐》。呢本书嘅书名真系确然叫做《自由娱乐》啊！ 呢个世界有鹿、人、鸟、兽、鱼虫之外，仲有嘅就系草木，亦即系鹿啦。木欣欣以向荣，我哋喺草地上诵读我哋嘅书，系何等自由嘅乐事。董启章、何福仁、陈慧、华苑，佢哋都有一篇跟植物挂钩嘅创作，让我哋多识草木之名，亦都细想佢哋文中所深思细味嘅人生放味。 通过书中嘅引子，许迪昌介绍咗书中嘅第一篇短篇小说《枫香》。枫香中嘅枫香树，佢仲指出。这一篇短篇提到的枫香和柠檬桉在香港的大小公园并不罕见的，或者有机会到公园走走，看看我们找不找到并不认识的枫香树。 董启章以枫香为题的短篇，文中的妻子叫做枫，自己叫做蓝，枫香树和枫树糖浆并无关系。董启章借此带出故事之中一对夫妻的婚姻片段，只能够讲是一种书写的随意联想。但是华苑那篇着果莫兔皮就不一样了，华苑老实地讲给你听，一棵棵的黄皮树，还将黄皮树的伟大贡献为你细说从头。据他讲，小庄园的黄皮树沧桑伴他成长，他在文中特别讲到食黄皮应该将果肉、果皮和种子啄碎，连渣带汁吞晒佢，以收降火、治消化不良之效。 咁样写落嚟，先至真真正正做到自由娱乐嘅最高境界，能够点示万绿世界中一树一木同我哋嘅万千有余共存共荣嘅千古情怀，岂能只系靠一个名称就以为点示咗主题？带出咗万绿世界可以永恒同我哋相依为命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由娱乐》，作者许迪昌、董启章、华苑、何福仁等，由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出版。